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。 北京时间21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。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。 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，今晚欢迎您继续和我一起听完昨天那位客人的故事。这位客人向我回忆了他初中到高中的一段暗恋往事。他因为脸上的2道疤痕一直遭受全班的嘲笑，只有一个叫童硕的男生尊重他，维护他。不过他知道，童硕和他们班的女班长才是真正的青梅竹马。一直自卑的他从没奢望自己的感情得到回应。那么中考前后，他们俩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？ 童硕虽说是个让老师省心的好学生，不过他那个桌子是真不让人省心，各种脏乱差，书和卷子永远都是搅和在一起，做题的时候他经常就是随便翻出一根笔就写，实在找不到就从我桌上抢。后来我们不是调座位了吗，我一直很想帮他收拾一下的，但这种行为让人看到了实在不合适，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喜欢他，所以我当时只是跟他说， 你把政治书和历史书给我吧，我帮你保管，别到时候你真给弄丢了。 啊， 政治和历史可是开卷考试，书没了你就不用考了，就冲你这桌子把书丢了一点都不意外，我帮你收着吧，考前还你。 行吧行吧，拿走。 结果你猜怎么着，中考前2天我竟然找不到他的历史书了。 啊， 最诡异的是我的历史和政治书都在我书包里，他的政治书也在，可历史书竟然不见了。那天上完课我们就要离校了，我原本是要把书还给他的，我当时真是彻底慌了，特别怕因为我的错误影响他的成绩。他那么聪明，要是因为我考不上好的高中，那我真的只能自杀谢罪了。 哎，不至于不至于，那后来怎么办的？找到了吗？ 其实他倒是很淡定，说就算 B 卷也能秒了我，可我真的没法淡定，最后我连学校的垃圾桶和编织袋都翻了，还是没找到。那天我是哭着走出学校的，门口的值班老师还安慰我呢，说哭啥，以后还能回来呢。谁想回那个学校啊，我哭又不是因为我留恋那里。不过后来我还是把书找到了。 在哪儿找到的？ 就在我房间里，那天我忘带了。 嗨，你说说你。哎，那你们中考考得怎么样啊？ 我们俩的考场在同一所学校，考完数学之后我碰见他了，我觉得自己考得不错，就开始跟他对答案。对到最后一道大题的时候，我其实挺紧张的， 因为我之前在路上听别人说了一个答案，和我的不一样。我特别希望我没错。我把我得的书和童硕一说，他稍微犹豫了一下。我是不是做错了？我刚才听别人说的不是这个数。 不，就是你的这个数。 真的？ 对，没错。 就因为他这句话，我彻底松了一口气。不过标准答案下来之后，我那道题果然做错了。我也突然明白了他为什么一开始犹豫了一下。他是不想让我带着心理负担去参加接下来的考试。也多亏了他，我才能考上我们县的重点高中。 其实啊，这主要还是你自己努力。 我心理素质真没那么好，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童硕。不过中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，我听说他和女班长出去约会了。说实话，我挺替他们高兴的，因为我真心觉得能配得上童硕的只有女班长了。其实我和女班长也是朋友，有一次他跟我说他知道我喜欢童硕，而且他还把这件事跟童硕说了。我没否认也没生他的气，竟然很平静，觉得说了就说了吧。结果没想到暑假我生日那天，童硕突然给我打电话了。 喂，方便说话吗？ 方便。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 问吧。 关于你对我的感觉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他告诉我你对我是真的吗？ 我是喜欢你，我也知道你和他之间的事儿。我不想成为你们之间的矛盾，我也真心希望你们可以在一起的。后来他把我约了出来，在我家附近的广场，他又送了我一份生日礼物，还说这个礼物不能让女班长看见。 这小子也真是。哎，他送你什么了？ 是那种水晶雪球，里面是一只海豚，晃一下的话还会飘下亮亮的碎片。 海豚有什么寓意吗？ 我记得女班长跟我说过，童硕知道他喜欢海豚，也答应过不会把海豚当作礼物送给其他女孩。 那他送你海豚的意思是？ 我也想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但总之心里还是很高兴的。我就拿着修正液在那个水晶球底部写上了16岁他送的这几个字，然后把它摆在了书桌上最显眼的位置。后来就是这个水晶球代替童硕陪我度过了整个高中。 代替？你是说你们没有考到同一所高中？ 其实一开始我们是约好了的，一起上我们的县重点高中。我也一直以为我们都能考到那里去，直到开学搞迎新演出时，我都以为我们俩在同一所学校。那天我上台唱了首歌，之后还打电话问他有没有看到我的表演，他还很温柔地跟我说看到了。可是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根本就没去我的高中上学，而是去了市重点高中。 也就是比县重点还要好的学校是吧？ 对，我责怪过他，怪他为什么不告诉我。 这个也好理解吧，他应该是不想伤害你，并且鼓励你能考上你力所能及的最好的学校。 道理其实我都明白，我确实没有理由责怪他。但是在没有他的高中，我的日子真的过得很痛苦。 那么想的？ 不是，我原本以为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之后，我的那些黑历史也都可以一笔勾销了。可是我忘了，我那个县城实在太小了，一共就三所高中，还有一所是职高，所以过去初中的同学有很多都进了我们那所高中。我当年自不量力的给男班长写情书的光辉事迹，很快就传遍了全年级，甚至有好多我不认识的男生都会在我们班门口大声喊我的名字，说什么喜欢我，要跟我谈恋爱。他们每喊一句，周围就会爆发哄堂大笑一次。 他们这是没完没了的是吧？是有多无聊啊？ 你知道吗？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好像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大罪，是那种直到死才能做个了结的那种罪。 你没干啥是吧？ 这种情况下人很难不做点自残的事儿的。那天我拿着铅笔刀狠狠地在手指上划了一刀，那是真疼啊，倒是让我疼得清醒了。我跑出了教室，那时候全班我只有一个好朋友，他追了出来，我抱着他嚎啕大哭，反复跟他说活着真没意思。他知道我和童硕的故事，就让我给他打一个电话倾诉一下。可能他也觉得那个时候也只有童硕能拯救我了。 你给他打了？ 打了。我哭着跟他说他们对我做的一切。我真的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为什么他们都要这么对我。我真的不想活了，真的不想了。 你没做错任何事，不要再想死的事情了。你答应我，只有我同意了你才可以死，听见了吗？ 好，我答应你。就这样，童硕再次成为了我的精神支柱。我在学校生活的依然像个刺猬，每天只是闷头学，对所有人的言论都特别敏感。当时真是度日如年，也只有每天晚上给童硕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才能放松一点。 你们每天都打电话？ 嗯，差不多吧。他会让我给他唱歌，还会在平安夜里送我苹果，会在听到我咳嗽时督促我去看病。后来高一寒假的时候，我决定去市里做手术，修复脸上的疤痕。在我看来，那也不算是小手术了，也有风险。我就打电话给童硕。我真的挺害怕的。 哎，没事，我会在手术室门口陪着你，等着你出来。 那我死在手术台上怎么办？ 就是一个割开之后重新缝合的手术，怎么会死啊？哎，你别自己吓唬自己了。 他真的守在手术室门口了？ 没有，不过我住院的时候他带着高中同学来看我了。我当时脸上蒙着纱布，只露出一只眼睛，嘴巴也张不开，脸肿得像个猪头。一看见他进来了，我就直接躲在被子里不肯露出头。我妈把她送来的花和果篮递过来，我就躲在花的后面，不管她怎么说没关系不介意，我都不肯露出头见她。虽然她一直威胁我说如果再不露头就走了，但我到最后都没露脸。 你的心情我理解，换作我可能也不想把这样的自己展现给喜欢的人。哎，说起来做完手术之后同学对你的态度应该好些了吧？他们总不能再说你丑了吧？ 并没有啊，关于我的传闻已经被演化了太多版本，还有各种小道消息，怎么可能因为我脸稍微好看些就让那些消失呢？ 他们还那么对你？ 没事，反正都过去了。后来高二的时候我突然听说同硕确定要和女班长在一起了。 他们俩在同一所学校？ 没有，女班长和我在一个学校，她在二班，我在四班。啊，我们全年级的前200名是按照名次分在前四个班呢。我到了高二下学期才考进了四班。前四个班也叫滚动班，每个班里的学生是根据月考成绩排名滚动的，所以总有人从普通班里考进去，也总有人从滚动班里调出去。我还算幸运吧，虽然没再考进过前三个班，但也一直没从四班调出去过。高二上学期的一天晚上，我像往常一样和同硕打电话聊天。所以你真的因为这个被罚站了一节课？ 嗯， 嗯，对了，我们俩决定在一起了。 啊？是吗？那那挺好的。 嗯。 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如果先遇见你的人是我，你会选择我吗？ 如果先遇见的人是你，我可能会选择你。 有他这句话，我当时就觉得这辈子没有遗憾了。我也不求别的，只是心甘情愿地祝福他。不是有很多单恋的人都会和他喜欢的人结拜成干亲戚吗？我也是，我成了同硕的妹妹，只不过我这个妹妹比他还要大两个月。我当时还想着要做他们婚礼的伴娘呢，不过真没想到他和女班长最后也没走到一起。 为什么呀？ 原因有很多，最直接的原因是同硕后来出国读书了，但其实他俩之前就出现了很多问题，出国只是一个很好看的理由吧。毕竟我们都太年轻了，总是喜欢互相试探，彼此又很在乎面子和尊严，有时候谁也不愿意妥协，两个人自然就渐行渐远了。我和同硕在高考之后也没有再频繁联系过，他在国外接触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，我呢考上了这里的大学，也彻底甩掉了过去的包袱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上大学以后，我变得越来越开朗自信，甚至都有点骄傲了。因为我唱歌不错，所以成了我们那届的风云人物。到了大一下学期，我交了男朋友，现在已经是我老公了。 是吗？ 嗯，他这个人呢，心真大，能包容下我所有的坏脾气、任性和小心机，我在他面前总是有恃无恐的。 多好的男人啊，你可得好好珍惜啊。 放心，我可宝贝他了。 他也知道你过去的这些事儿？ 当然知道啊，他不吃醋，而且还很感谢当年有那么一个男生这么照顾我，否则我哪能像现在这样活蹦乱跳的。 生命中的很多过客也是很值得珍惜的。哎，对了，现在你们彻底没有联系了吗？ 我没有微信，但基本上也就是朋友圈的点赞之交了。他这些年过得也是风风火火的，在国外上大学的时候就尝试过创业，后来回国了也一直在运营自己的公司。我们这些年一直没再见过面，但他也会偶尔拍一些我当年的黑历史照片恶心我，比如我写给他的同学录什么的。我跟他说话从来也是直截了当，不会像和其他人一样先问一句在不在。嗯，我们俩现在的关系可以说既疏远又亲近吧。 这种状态真的很好。 其实我现在真的很希望他能和女班长走到一起，因为女班长现在还是单身呢。 啊？难道真的是为了等他呀？ 反正他不承认。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同硕现在是不是单身，他不告诉我，但不管是不是吧，至少我们每个人现在活得都很充实也很精彩。哦，这本《橘生淮南》里有个人曾经对女主角说，真庆幸你暗恋的那个人不是人渣，不然你的青春就真的喂了狗了。我也很庆幸自己当年暗恋的人并没有让我的青春全都喂了狗。哎呀，真没想到一开聊就啰啰嗦嗦地说了这么多，当老师就是话多，我拿自己都没辙。 你现在是老师？ 对啊，我和我老公在同一所中学当老师，我教高中生物。 哟，哎，对中学不会有什么心理阴影吧？ 不会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，我现在可自信了，而且就是因为有过去的那段经历，我现在要是在学校看到有学生欺负别人，那我眼里可揉不得沙子的，有他们好看呢。 气场全开的生物老师一定会受学生欢迎的。哎，你稍等啊，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。

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